迈向新一天。 悠然望向前方，我望见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神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别，从沉默里意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之要起，我心发射憧憬万丈。 悠然望向前方，我望见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神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别，从沉默里理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之要起，我心发射憧憬万丈。人迈向新的一天，跨新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之要起， 系啦，迈向新嘅一日啦，开始啦，呢一日就系星期三嘅呢个清晨开始啦。早头先嘅歌咧就有梅艳芳啦，同埋李宗浩合作嘅，叫做《迈向新一天》啊。咁新一天咧就都系唔系太热嘅，晨早咧就觉得系都凉少少，因为咧喺夜间嘅时候咧都落过下雨咧啊。总之落过雨其实系好啲嘅，起码咧啊即系等佢清凉少少，笪地湿啲咧都好啲啦吓，可以降降温啊。如果唔系咧，每一日出去嘅时候咧一个蒸笼咁咧，其实真系甚辛苦啊。尤其是中午时分嘅时候，咁所以有时咧就系有阳光。又是即是半夜落下雨挺好。半夜落雨呢起码呢大部分人都在睡觉嘛。咁小部分人都仲可能在街外啊运作啊放工返嚟，或者要出门口去准备返工啊，又或者一啲去神运嘅朋友啊，真係漆黑一片呢都鍾意去呢个神运嘅。喺呢方面呢真係几佩服佢哋啊。可以唔使瞓咁多啦，或者年长嘅呢就瞓得少啲啦，同埋咁早出去。即係我會覺得咧，係 跟住咧有時有啲路睇不清啊，起碼咧都天光啲，睇嘅嘢都清楚啲嗬。咁但係呢個習慣咧，可能咧，當你每天都咁做嘅時候咧，你真係慣咗，好準時咁起身，好準時咁咧就落去一個你熟悉嘅地方去晨運。精神爽利啊！只要你觉得 OK 就得噶啦。今日天气方面咧，就系密云啊，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温度大概29度。今日会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系有大骤雨，同埋系有狂风雷暴嘅。随后几日咧，骤雨会逐渐减少。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5%。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 愿你熟睡，愿你熟睡，但你是否不再醒了？你的眼泪，你的眼泪，难道明天不想看破晓？为了在暴雨中找到真谛，牺牲的竟要彻底。 叶德娴的这一首《星尘》，在这个时候望上去天空的时候听这个歌都有一个感受，就好像很适合这样望上天空的星尘，或者他另一首的明星的歌曲，都是可能在你有心事的时候，有些想的时候，听这些歌会更加入神。台秀望上天空，会不会还见到一些星星在这里呢？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

咁啊，朝早嗰阵咧，我习惯嗰方面咧，我谂最好系饮杯水先啦，跟住我都会冲下咖啡啊嚟饮。但系咧，未讲呢啲咁嘅叫实际嘅之前咧，要讲思想嗰方面。我觉得如果你可以临出门口之前咧，一系你喺个床度啊，即系起身嗰阵咧，思想嗰方面尽量系开心嘅，系可以培养一个好正面嘅态度去面对呢一日咧。你自然地咧，你个人个心情同埋个身体咧系会有个反应嘅。咁咧系会好好地面对成一日。咁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首宗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早上开审，被告唐英杰将于高等法院接受审讯。任职侍应的唐英杰涉嫌在去年七一回归日在湾仔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中英标语旗帜的电单车，冲越三道警方防线，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同埋恐怖活动罪，及后被加控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唐英杰一方之前就其案件不设陪审团的决定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被拒后，向上诉庭申请上诉，亦被驳回。美国政府未能够在7月4号独立日假期前达成总统拜登定下的为七成美国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的目标。白宫应对疫情协调员齐恩茨表示，美国已经有超过七成30岁以上民众完成接种一剂新冠疫苗，但截至星期二只有 65.4% 的18岁以上人士完成接种一剂疫苗。美国白宫疫情首席顾问福奇认为，最初在印度发现的变种新冠病毒 Delta 是对美国抗击疫情的最大威胁。这种病毒的传染性毫无疑问比原始病毒有更强的传染性，亦都同疫情的严重程度有关。福奇表示，辉瑞 BioNTech 疫苗有效抗击变种病毒 Delta， 认为现在已经有工具来压制疫情。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白俄罗斯代表65个国家发言，支持中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白俄罗斯代表强调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香港、新疆、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外界不应该干涉，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双重标准，反对出于政治动机基于虚假信息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65国的共同发言加上海湾合作委员会6个成员国支持中方立场，以及20多个国家以单独发言的方式支持中国，共有超过90个国家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正当立场的理解和支持。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分组赛，英格兰1-0击败捷克，史达灵射入全场唯一入球，协助英格兰取得小组首名晋级16强。同组克罗地亚3-1击败苏格兰，克罗地亚以次名晋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3,945点，上升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246点，上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7，日元110.65，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1，人民币6.481，英镑对美元1.395，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5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51美元，卖出1779.0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派派错的一相对食只粉果， 我哋派派错除咗食粉果之外，仲想一齐听歌、听音乐同埋听古仔。 哇，小神仙，你自己许愿肯定可以成真啦！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瑶带住唱片，有冇神仙都可以愿望成真。 只是给个名字和地址代收包裹就有钱赚，帮手带货回香港就可以免费旅行。 赚钱哪有那么容易，一心想赚快钱，小心上了毒贩的当。 保安局禁毒处和香港海关提醒市民，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贩毒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和罚款500万元。贩毒有害，切勿上吊。 这一代的小朋友其实都不容易，要学的东西，要考的东西，要面对的社会的变化，都是比我们以前更加难，我觉得。 如果你都有同小朋友的亲子故事想分享，欢迎 inbox 好孩子星期天 Facebook 写下故事和联络方法，你的故事就有机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由慧贤姐姐、杰仔哥哥主持的好孩子星期天节目内播出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搭半新闻之后啦。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呢个系搭半系5点半后啦，时间咧朝头早1分1秒咁过咧，都过得好快咁嗬。尤其是可能一路听住节目啊，听住音乐咁样样，又继续做紧你嘅嘢，因为你用对耳朵去听嘅啫吓。你瞓喺度听又好，咁喺屋企度行嚟行去做嘢听都好咧。咁啊，朝头早咧有人陪伴住你，就系呢个收音机啦。有我喺树，亦都有啲希望系你啱听嘅歌曲啦。咁啊，今日星期三咧，咁我哋就会有林思维啦。咁上两个星期嘅星期三咧，就有雷博士同埋林思维咧，就大家一齐可以喺埋一齐啦 ，crossover 所谓就系用一个题目咧，就两个喺翻自己嗰个运动啊同埋营养嘅专业角度咧去讲出嚟。咁而你亦都有啲时间啦，好似今日咁咧，就只系林思维。以后嘅星期三嘅时间咧，就系雷博士同林思维两个一处轮流 check 咁转。咁呢两个星期咧，林思维会独立就讲翻佢嘅专业嘅嘢啦，同营养有关嘅嘢，就系营养与骨骼及背部健康。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 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追追赶赶，高高。 陈奕迅的幸福摩天轮，什么叫幸福呢？每个人的定义不同，要求很低的少少嘢好开心都是幸福，要求很高的时候你永远觉得自己不幸福不开心，别人比自己好的时候，这样的想法就赚你自己是会活得不开心，其实有少少的知足满足，平凡亦都快乐。而幸福，所谓幸福你说不是必然的，当你有得比较的时候，哦，原来一段日子是过得是很开心很幸福，啊，很愉快。但有一段日子硬是觉得不及那段开心的日子的时候，就应该是比它而低的。低的当中可能你会去反思一下，其实那段时间的自己呢，为什么会开心呢？哦，就原来有些东西拥有了你不觉得，一路有的东西在这里你就必然，但是当没有了的时候你才发觉是不一样的时候， 就先至觉得原来系啊有嘅时候，我真系要珍惜一下，要好好咁享受我拥有嘅嘢。咁但系呢啲永远都可能系喺反思嘅当中咧，会令到自己有些疑少少嘅后悔。但系人生咧，总会有好多呢啲类似咁嘅情况。不过有啲后悔之余，亦都有啲嘢咧系你会知道而去觉得系要珍惜嘅。咁每一日都同自己去谂一谂，同自己相处一下，检讨一下。如果是觉得有些事以往是不是好好地捉紧的时候，现在还有的日子都很多可以继续去每一天去把握你所有拥有的事。就有些事好像是骤然就即逝，但是有些事只要你是给多一点时间他，给多一点心思想想怎样去跟他相处得好的时候，原来那样东西又会伴随你在你身边，令到你觉得都是自己的努力，自己的珍惜就会有的。所以呢，就千万不要去羡慕别人，看自己拥有的东西已经很开心了。五点搭九，轻松愉快的心情，遇上一段好的爱情，是不是呢？ 让我们肩并肩，手拉手，在那海边深海下看浪花，让我们开着车到那青青山坡下采野花，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就会心欢喜。你温柔，你体贴，我要赞美你，风度翩翩，气质高雅。我们俩弹着心，唱着歌，在那一轮夕阳下看晚霞。我们俩轻轻地攀着手，醉在淡淡月光下弹吉他。我和你总是有那么多绵绵的情话，你问我这到底为什么，就让我告诉你为什么，这就是爱，这就是爱。你爱我，我爱你，共享人间这份风雅。爱就像一首歌，一幅画。让我们肩并肩，手拉手，在那海边悬崖下浪花，让我们开着车，兜着风，到那青青山坡下采野花。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就会心欢喜。你温柔，你体贴，我要赞美你，风度翩翩，气质高雅。我们俩弹着心，唱着歌，夕阳下看晚霞。我们俩轻轻地攀着手，醉在淡淡月光下弹吉他。我和你总是有那么多绵绵的情话，你问我这到底为什么，就让我告诉你为什么，这就是爱，这就是爱。你爱我，我爱你，共享人间这份风雅。爱就像一首歌，一幅画。你问我这到底为什么，就让我告诉你为什么，这就是爱， 就是爱。个人开心的时候呢，就自然看的东西都很顺，轻轻松松地又很容易过一天。那种轻松的心情呢，希望是由自己的出发点去令到自己开心。很多东西都是在你自己方面的思维 點樣去諗嗰樣嘢就係嗰樣嘢。你話佢開心，你就會漸漸睇佢開心噶啦。當然，人逢喜事精神爽，愛情順利嘅就好似頭先嘅直歌，輕輕鬆鬆嘅唱出咗有愛之後嗰種嘅快樂嚇。鄧麗君嘅《愛像一首歌》。一样是轻松愉快的心情， 共你常为伴，时时开心不会闷，若果肯跟我相伴，在心中怕背叛，共你常为伴，成为忠心伙伴，愿意一起挽手度人生的一半。你常为伴，求能开解心里闷，愿可分担你心事，用真心作后援。共你常为伴，求能将心交换，打开心窗说真话，情感的不满。心中麻烦共苦恼，我愿分一半。幸运甜蜜共快乐，努力为你搬，共你常为伴，唯求今生不再换，大家真心永不移，同敲快乐门， 大家真心永不移，同敲快乐 去嘅，共你常为伴啊！早晨，时间5:52啊！今日咧系星期三，天气方面咧，与一道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系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今日嘅天气咧都留意啦，一定要带把遮出去吓。今日咧会密云啦，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系有大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几日咧骤雨系逐渐减少嘅。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 各位听众早晨，我系廖安丽 Annie， 祝各位清晨爽利。每日朝头早咧，第一件事起身，我就系会打开个窗帘，望住个天，觉得自己咦仲系好健康、哦，咁样咧就好开心啦。然之后咧，我就会去饮两大杯水，饮水好健康啊嘛，所以咧我一定会饮完水咧，先至会做其他嘢嘅。但系我都仲唔会去洗手间住、哦，我就会执干净晒个厨房先嘅，执到奇奇理理，望落去好舒服，咁我先会去洗手间嘅。之后咧就会做一轮八段锦啦，做完呢个运动之后咧就会更加觉得清晨爽利啦。 朝早通常 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泰杰的歌我听得多了，这一首都不是常听，唱唱笨小孩。 不想知故事已瓦解，要是你已作安排，放下我呆望这街，忘掉我又不快，不喜欢你让我去猜，有共情如何关怀，要是我有什么尴尬，还未痛得失态，担心不了遇着你像个情犯，伤心不了并未怪你未谅解，但愿他爱你多于世界，也会盖过我伤悲，但愿他爱你大过这世界，哪怕要别离孤单的世界，不说爱你孤单的世界，领作天地虽已死，人最后也在祝福你。 泰杰乐队的这首是 Gary Tong 写的曲，殷葵写的词，唱唱笨小孩。收拍六点了，有新闻报道，之前我们由他们啊， 同位小鸽子，同位小鸽子，求你赶快长高点，还愿小鸽子，还愿小鸽子，陪伴天上找天使，愿你将我孭起向那天上飞去，愿你展翅高飞去找欢乐天使。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今个黄昏，你会听到一首你心爱嘅歌，一首唤起你回忆嘅歌，一首你百听不厌嘅歌。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九到八点，悠闲安多芬主持陈思正为你准备歌单，每日不同主题，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被告，请你马上回答。 Objection！ Objection！ 喂呀 ！Objection 啊 ！Objection！ Objection！ 法官大人， 法律面前普罗大众都可以有say，全赖有法律援助处。 电视节目《法援之道》，以真人真事介绍法援署怎样帮助草根市民面对刑事和民事诉讼，保障每位香港人的人权。 星期日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有啲一路听紧啊，好早起身到而家，有啲又或者啱啱起身都唔定吓。呢度系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咧就系六月廿三号，农历系五月十四日，星期三嘅清晨六点十一分啦。今日天气咧就麻麻地，咁所以咧一定要带定把遮啊！如果唔系咧冇嘅时候咧，咁照头淋咧会好容易有冷病啊咁样吓。今日天气预测咧就系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今日最高温度大概廿九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系有大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几日咧骤雨会逐渐减少嘅。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三嘅呢个时间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林思维。林思维你好 ，Hello， 我是 Hello， 各位听众。 林思维咧就系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亦都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有好几年嘅时间咧，林思维就星期四同我哋见面嘅。 嗯， 咁我哋咧就由今个星期咧就开始，即系正式开始啦吓。 一个新嘅时段。 系啦，上个星期咧其实都系，不过上个星期咧就系你同我雷博士一齐，大家合作咗啊嘛。 系啊。 咁而喺之后嘅今日开始咧，咁你就独自做呢个嘉宾主持嘅第一次咁解。 咁但其实咧就系、是、今日系听到你啦，下个礼拜咧听到你啦，但系再跟住嗰个礼拜咧又听到啊。 系咪啲人唔使太挂住啊，雷博士啊，佢会翻嚟。 其实咧，我哋就将星期三嗰啲时段就分咗俾雷博士同埋林思维。 系。 咁其实都有个好处嘅。咁我喺礼拜三里边咧，我都好近嘅时间听到你两位专家去讲一啲健康上嘅嘢。 系。同埋我哋都系提过话，其实我哋个营养同运动系一个好紧密嘅关系啦。咁、所以希望我哋将来同阿雷博士咁样去沟通多啲咧、变咗我哋讲嘅嘢，可能讲一啲话题咧系同营养同运动系有关咧，变咗听众听落去就会更加多啲资讯。 系我可以即时知道，哦，原来呢个咁，我要点样运动？ 嗯、 哦，跟住咧，我营养方面点样补吸？ 系因为呢两样嘢真系离不开，令到个身体系健康啲，同埋一个健康生活态度咧，都离不开系即系食得健康啊，同埋要适量运动啊。咁如果系我哋嘅忠实听众咧、我谂都离不开，都系要继续听。 系啦，嗱，咁我哋今日所讲嘅话题咧，就话。可能大家都有遇到吓，呢个背部嘅健康问题。 系， 我哋成个题目咧就话骨骼同背部健康啊。 系，因为其实近期都有朋友问下，喂，我呢排成日都背脊痛、医生又话冇得搞、咁可能甚至乎又叫我减肥、如果即时真系痛得好紧要，可能就要食药啊，或者止痛药，或者甚至乎物理治疗啊咁。咁通常有呢啲咁样嘅所谓嘅长期痛症咧，佢哋会问营养师，喂，食啲咩啊？有冇啲嘢可以舒缓下背痛啊？咁样，咁所以就谂起呢一个话。 系啦，嗱，咁或者我哋去讲下背痛，即系包括咗啲咩咧？首先你可能有膊头又会痛啦， 会啊， 膊头都属于系嗰个位噶啦嘛，对落少少位啦，跟住腰啦，去到尾龙骨嗰啲位咧、整体上即系成个背脊咧， 系 都系痛，咁就系为背痛啦， 系或者可能连埋颈啦，都系啦，咁都系近年嚟我哋发觉，即系呢啲所谓嘅痛症都会有机会多到啦。咁虽然我手上冇一啲好 official 嘅数字啦，咁、但系我哋发觉而家年轻人又好啦，中年人又好啦，尤其是中年啊、翻工啊嗰啲咧，其实可能都有机会增加背痛嘅机会咧，点解咧？我哋成日都对住个电脑啦， 系啊， 唔对电脑嘅时候又对住个手机啦，咁可能坐嘅姿势又唔系好好啦，或者可能少运动啦，咁呢啲都系即系不单于发生喺即系年纪大嘅人身上，可能后生嗰一辈咧都会有呢啲咁样嘅问题。 咁另外咧，可能咧就系好似传统嗰啲原因咁啦、年纪大咗啦，咁可能你嗰啲身体好多嘅机能咧，你都会系慢慢退化，而痛都有 吓。系啊，会咁同埋即系头先我讲话，譬如冇运动啊，甚至乎你本身有啲嘅长期疾病，譬如骨关节炎啊，甚至乎even骨质疏松症都有机会关事啦。因为其实可能你骨质唔好啊，通常同埋咧可能支撑得个身体唔好啊。咁另外咧，通常骨质疏松症嘅人咧，就可能食嘅钙质啊，或者可能食嘅一啲其他嘅营养素唔系好够啊。咁呢个都会引致到成个人个支撑唔 系 好好咧，都会增加背痛嘅机会嘅。 咁当然仲有一啲原因咧，就系、如果你又食烟又饮酒，就更加类似啦，系 啊。甚至乎你个体重有问题啦，体重有问题唔代表你真系净系肥。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觉得肥仔是会身体压力大一点、或者条腰没那么好、当然肥的人就会容易有背痛、但原来呢瘦的人都会的，因为年纪大了或者可能你本身营养不是很够、你的肌肉量不是很够，其实同一时间你的骨质又不好、其实可能整个人就好像棵树一样会倒，或者可能间屋没有了个支撑，可能就会有机会有些压力摆在脊椎上、甚至乎经常都觉得累、样 所以呢雷博士就很多时候就提醒大家，我哋个肌肉嘅训练好紧要， 我谂每一个部分个身体嘅肌肉训练都好紧要，即系无论系背脊啦、脚啦、手啦、上身啦，诸如此类啦，咁其实都系去预防一啲所谓嘅长期嘅痛症嘅一个问题咯。 嗱，咁通常有咁嘅忧患啦，叫做、你成日可能坐低一阵间，你又觉得痛。你个人真系好冇心机、而影响咗你嘅情绪、 会啊会啊，咁可能都系鸡同鸡蛋啦。咁当然有啲人因为痛而令到自己好焦虑啊、好抑郁或者唔开心啊。咁当然抑郁啊、焦虑咧都会增加痛症嗰个严重性啦。咁调翻转，有啲人可能本身比较忧虑嘅、比较焦虑嘅，都可能都要有多啲背痛啊咁样嘅。 咁所以嗱，咁多嘅原因，大家听落嚟，系咪好似好容易发生咧、但系当然如果你嘅问题解决咗之后咧，你好多嘢又迎刃而解咯，你解決咗之後，哇，心情啊開心，連嗰個情緒病都冇埋。 係啊，同埋我諗咧，我哋成日講話疾病咧，其實係要預防多啲。因為其實當你去到一個位已經患病嘅時候咧，其實去再改變嘅你嘅飲食 OK 可以嘅。但其實比起預防嗰、那個即係影響咧，其實預防呢個疾病其實係會好過你去治療呢樣嘢。 係啦，咁嗱，我哋呢次講個骨骼同背部健康當中咧，就包括呢個骨質疏鬆，都係一個。 要嚴肅地對待嘅一個問題。大家都知道啦，當你發現有骨質疏鬆嘅時候，你要去補救咧，唔係唔得，不過就慢好多啦嚇。咁所以呢個就係講緊我哋要預防啦。 因為我哋都見過好多即係譬如真係患咗骨質疏鬆症嘅人咧，就揾營養師啦，咁就同我哋講話，我哋有啲咩可以補骨啊？依家咁樣，但其實可能嚟得見我哋，如果有骨質疏鬆症咧，都可能五十歲以上。 係， 咁所以其實已經疏鬆咗啦。 嚇， 咁好多人就會問，喂，有啲食咗啲咩可以令到啲骨質增生快啲？其實咧，我想話俾大家聽咧，係暫時未有啲好神奇嘅食物咧， 係 可以令到你啲骨質突然之間變翻好強嘅。 睇電影就有先單啦。 係啊，係，所以點解即係你話講骨質疏鬆症，如果去到一個比較嚴重嘅程度咧，咁除咗喺營養嗰方面可以做少少嘢之外咧，其實離不開都係要食藥啊，或者可能真係要揾醫生去處理啊咁樣。咁所以點解我成日強調就話，如果你真係擔心自己有骨質疏鬆症，咁尤其是年紀大咗啦，如果你本身係一個女仔啦，即係女士啦，因為女士係比較容易啲患骨質疏鬆症啦。咁另外可能你本身個 size 即係你個骨架比較細啦。咁另外如果你個家族史啊，即係如果你屋企人，尤其是你屋企人嘅女性嘅家屬，如果曾經患有骨質疏鬆症嘅咧，其實呢個都係要你留意嘅，因為其實都有遺傳性喺裏邊啦。咁當然如果你係長期一個食煙嘅人啦，甚至乎你個飲食習慣嗰個鈣質相對攝取比較少啦，咁另外可能有某啲嘅藥物啦，或者可能係啲類固醇啊，甚至乎一啲處理癌症嘅藥物咧，都會令到骨質疏鬆症嘅機會咧係比較高嘅。 係啦，嗱咁假設而家真係一個五十歲以上嘅人嚟揾啊林思維，唉有咩幫得手咧？你叫我翻以前細路啲嘅時候去做預防，我翻唔到噶咯喎。咁我而家可以做到啲咩補救先？ 係啊，咁我就係話個理念就係咧，越早補就越好嘅。咁所以好多啲人話：喂，唔係喎，已經五十歲噶咯，而家食都冇用啦咁樣。但其實唔係嘅，即係鈣質個層面或者可能預防骨質疏鬆症嘅層面咧，其實我覺得係越早去處理就會越好嘅。咁當然，如果聽眾裏邊已經有啲係五十歲以上你驚有呢個病咧，其實就要去攝取我哋一間講嘅一啲營養素啦。咁離不開咧，骨質疏鬆症嘅好重要嘅營養素一定係鈣啦。另外就係維他命 D 啦。仲有蛋白質啊，同埋一啲其他嘅微量營養素咧，可能大家都冇乜留意嘅。咁一間我就會講下啲微量營養素，其實喺個飲食裏邊喺邊度攞到嚟嘅。 咁啊，即係逐樣去講講先啦，好嘛？ 係啦，咁當然大前提一定要講鈣啦。 好 ，OK。咁如果真係好驚有骨質疏鬆症，甚至乎想預防又好，去處理都好咧，都要 make sure 自己每一日有足夠嘅鈣質嘅攝取嘅。 嗱，鈣咧好多時咧，我哋就係喺日常生活裏邊嘅飲品咧，我哋去超市買嘢嘅時候咧，你就會留意到，咦？嗰啲鮮奶又加咗鈣喎，嗰、那個橙汁又加咗鈣啦，呢、這個咧你就會好著重會買嗰啲啦。 所以點解你見到市面上即係呢啲所謂嘅產品咧，點解會有喺度咧？係因為個市場需求可能真係需要。咁有啲人就話：喂，唔係喎，這個咁樣嘅疾病或者甚至乎青少年啊，或者可能要保護骨質都好咧。其實如果個產品市場發覺有隻產品咧，證明嗰個病係都幾有留意嘅。 咁呢個咧就係一家大細都啱啦，即係細嗰啲又可以預防。 係啦， 咁啊已經係超過咗年齡嘅，我都叫做仲可以飲到啲啊！ 咁離不開，如果鈣質就係真係學你話齋市面上嘅啲飲品啦，即包括高鈣低脂奶啦、脱脂奶啦，甚至乎係芝士啊，同埋而家好流行嘅乳酪啊咁樣嘅。咁所以呢類嘅牛奶產品咧，本身佢天然都已經有佢嘅鈣質啦。咁如果根據翻香港健康飲食嘅金字塔去建議咧，其實我哋成年人咧就每一日咧就應該係食到一至兩份嘅低脂嘅牛奶產品嘅。咁咩為之一份咧？咁一份當然係好似出面買嘅一盒盒奶嘅大概240毫升就等於一份啦。咁另外想用芝士去代替翻嗰個牛奶咧，大概兩塊嘅芝士啦。咁如果你想用乳酪去代替牛奶咧，咁大概食到150至200克嘅乳酪咧，咁其實都等於一杯牛奶嘅鈣質嘅。 係咁，其實都好容易攝取到嗬。 咁其實好容易嘅，不過在於如果有啲人係乳糖不耐症啦，有啲人可能對牛奶嘅產品敏感啦，另外可能你唔中意陣味啊，或者唔中意飲奶啊咁樣啦，甚至乎有啲係食全素食者，咁變咗呢一班人就會有機會攝取鈣嘅情況就會冇咁好咯。 不過如果係全素嗰啲，我飲奶啊、芝士嗰啲都 全素就唔得， 唔得 全素就唔得嘅，因為全素奶同蛋都唔食嘅。 哦， 係啦，但係嗰啲叫蛋奶素食者咧，咁如果奶素食者咧，佢哋就會飲咯。咁但係你話如果真係全素食者咧，其實佢哋嘅奶同埋個蛋都唔夠嘅，咁變咗可能有機會個鈣質都係攝取得比較少咯。 咁佢再要食多啲乜嘢會好啲？ 系啦，咁啊，素食者如果真系要即系摄取钙咧，其实都唔太难嘅，因为我哋有好多深绿色嘅蔬菜啦，我哋深绿色嘅蔬菜，譬如菜心啊、芥兰啊，而家好兴嘅羽衣甘蓝啊、西兰花，咁呢啲深绿色嘅蔬菜咧，其实钙质就好高嘅，咁所以你素食者食得健康咧，其实就不妨喺啲绿色蔬菜嗰度攞到啦。咁、另外仲有我哋嘅中国人嘅比较好嘅一个食物咧，就系、是、硬豆腐啊，系啦，咁其实硬身嘅豆腐咧，其实因为加咗石膏粉嘅情况啦，咁所以就系嗰个钙质系比较高啦。咁另外就系芝麻啦，其他嘅果仁啦，甚至乎果仁酱啦，咁呢啲咁样嘅钙质嘅比较高嘅植物食食物咧，一啲素食者咧，其实都可以喺嗰度吸收到钙质、 其实钙都真系唔难揾得到去补吸吓。 系，同埋另外而家有好兴嘅一啲植物性嘅，即系植物奶啊，我哋讲紧，即系无论系杏仁奶啦、豆奶啦、燕麦奶啦，甚至乎有啲开心果奶咧，其实好多品牌咧都已经加咗钙喺里边。咁、当你去买产品嘅时候，除咗睇下佢卡路里啊，睇下佢个糖分高唔高之外咧、其实你要睇下其实呢啲植物奶里边嘅钙质够唔够高。咁如果你话啲素食者啊，甚至乎我唔饮奶，但我用植物奶去代替一啲奶类产品去吸收钙质嘅话咧，你就要睇翻嗰个食物标签，究竟呢个产品究竟够唔够钙啦，咁样咯。 咁所以其实讲紧咧咁多咧，都系我唔使喺其他嗰啲咩什么即系健康补充品嗰度补吸，喺呢度咧都好多嘅食品系俾得到啦。 其实系嘅，咁我哋通常如果营养师嘅角度去睇咧，如果系天然食物里边吸收到我哋身体嘅一啲重要嘅营养素咧，其实就唔需要去额外食维他命丸去补充嘅。不过当然部分有啲人即系头先我咁讲，譬如你系乳糖不耐症啦，你系食唔到奶类产品嘅，甚至乎你系素食者啦，甚至乎年纪大咗、即系可能真系有咗骨质疏松症啦，咁亦都要补翻钙嘅时候咧，亦都喺个食物度攞唔够嘅话咧、就可以考虑用呢个钙质嘅营养补充品啦。咁当然食之前就要问下营养师，问下医生究竟边一只品牌啊，边一个剂量系最好咯。 喂，咁系咪真系？如果系骨质疏松嘅，我主力就系去补翻啲钙，搞掂嘅咧。 哦，咁 有冇其他啲食物应该再去丰富啲啊？嘛， 咁如果听开我哋节目就知噶，因为咧钙咧同一个维他命就好 friend 嘅。咁就維他命 D 啊、，D for dog 係曬喺陽光唔使錢， 係啦係啦係啦啱啦，因為阿錢應該知道咯，遲因為你嚟喺疫情期間又好，即係可能講抗衰老都好啦、其實我哋講好多維他命 D 呢一樣嘢，咁其實維他命 D 咧，本來咧應該即係成日聽到嘅咧，就係離不開係骨嘅健康啦，咁所以曬太陽咧。就會增加維他命 D 啦，咁維他命 D 咧就會增加嘅鈣質嘅吸收嘅。咁如果你想骨骼健康啲咧，其實維他命 D 都係非常之緊要嘅咁樣啦。咁所以記得要曬太陽啦，其他嘅營養素啦，咁係有啲我哋成日講嘅骨啊，就係講鈣同維他命 D 啦。咁原來有其他嘅營養素咧，對骨都好緊要嘅，包括鎂質啦、磷啦、鈉啦、砷啦。同埋維他命 K 嘅，係啦，咁其實呢啲咁樣嘅微量營養素咧，我哋就好少提嘅。咁嗱，原來呢啲咁嘅微量營養素咧，都係幫我哋造骨嘅，咁、甚至乎可以減低我哋嗰個骨質嘅流失嘅情況啊，咁樣啦。即係鎂質係邊度嚟嘅咧？都係離不開一啲健康嘅完整食物啦，包括綠色嘅蔬菜啦、果仁啦、種子啦、乾豆啦、全谷類咧，同埋牛油果咧，都會有鎂質嘅。 係。 咁另外磷質咧，就係啲蛋白質嘅食物啦，即係包括可能係大豆嘅產品啦、魚啦、肉啦、牛奶啦、雞蛋啦，都會有嘅。咁如果鈉咧，啲人都聽過噶啦，就係任何嘅植物性嘅食物，包括任何嘅水果、蔬菜、乾豆類同埋全谷類都會有鈉質啦。咁另外砷咧就係喺海產嗰度嚟嘅，咁即係譬如蝦啊、蜆啊、蠔啊、蟹肉啊、even 牛肉啊、豬肉，即係紅肉咧，裏邊都會有砷質啦。咁另外就維他命 K， 維他命 K 都係喺深綠色嘅蔬菜啊，同埋豆啊，同埋一啲水果，譬如係藍莓啦、提子啦，或者可能係紅蘿蔔咧，都係會有嘅。 其实每次听咧，我觉得咧，你好似话系啊唔够，我哋就要补给。但系呢一扎嘢好丰富，听落去好开胃， 系啊， 好欢欣啊。 同埋我谂，其实如果你睇翻转头咧，唔系去食其中一种食物，系、如果你个饮食里边系多元化嘅，你去街市嘅时候，根据下街市有啲乜嘢，超级市场有啲乜嘢去补给咧，其实呢啲营养素系唔会缺乏嘅。 系咁，头先以上所讲嗰啲咧，就系针对喺呢个骨质疏松，如果你系中年，又或者预防，其实都用得到。 都會遇得到噶，咁最後有啲嘢要提大家嘅，即係如果你想骨質健康嘅話咧，都係記得唔好食煙啦，唔好過量飲酒啦，咁同埋唔好過量飲有咖啡因含量嘅飲。 飲品，譬如咖啡啊、茶啊，或者可能嗰啲提神嘅飲品啦，其實嗰啲咖啡因咧相對比較高。咁點解咧？因為過量攝取咖啡因咧，都會增加個鈣質嘅流失。咁所以如果你本身係一個骨質疏鬆症嘅高危嘅人，甚至乎你已經有骨質疏鬆症咧，咁其實可能呢啲高咖啡因嘅飲品咧，盡量就少食啦。 所以大家要留意，仲要加埋做運動。 係 呢、這個就留翻俾雷博士。係 啦，大家留翻雷博士就睇下康邊雷博士有冇啲運動可以幫助大家舒緩一下啲背痛。 好啦，咁下個星期我哋都繼續講呢個話題，我哋嘅大題目就話骨骼同背部健康。 嗯、 下次就真係講下背部 合 背痛嘅時候會點樣啦，有啲乜嘢嘅食物可以幫補到。 係啦， 咁大家可以隨時上我哋香港電台網頁重温 嘅 喎。 嗯，咁亦都可以去翻香港營養師協會嘅網站或者 Facebook 重温呢個節目嘅。 下星期三再見，林思維。 OK， 拜拜。 女中豪杰啊，女黑侠木兰花，叶丽仪，好啦，结束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多谢你嘅收听，下个星期一朝早再见你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首宗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早上开审，被告唐英杰将于高等法院接受审讯。任职侍应的唐英杰涉嫌在去年七一回归日在湾仔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中英标语旗帜的电单车，冲越三道警方防线，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恐怖活动罪，及后被加控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唐英杰一方之前就案件不设陪审团的决定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被拒后，向上诉庭申请上诉，亦都被驳回。汇丰银行通知客户，网上及流动理财服务由下月26号起只供香港客户在香港使用。如果香港客户在香港以外地方使用或下载网上或流动理财，汇丰未必获准向客户所在地区提供相关产品或者服务。汇丰其后解释，香港客户可以如常在海外使用网上及流动理财服务，没有更改相关服务的计划，为客户带来不便致歉。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宣布将于近日离任返回中国。他在使馆网站发表辞别信，他说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十字路口，美国对华政策正经历新一轮重构，面临在对话合作和对抗冲突之间作出选择。崔天凯在信中说，在美国工作已经八年有余，是他外交生涯中最长的一次驻外任期。他强调中美建交42年来，两国关系取得历史性成就，两国利益早已经紧密交融。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分组赛，英格兰1-0击败捷克，史达灵射入全场唯一入球，协助英格兰取得小组首名晋级16强。同组克罗地亚3-1击败苏格兰，克罗地亚以次名晋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3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汇丰银行通知客户，由下个月26日起，网上流动理财服务只供香港客户在香港使用。其后又解释，强调香港客户可以如常在海外网上理财，究竟对客户有什么影响？我们找了金融界立法会议员陈振英，一阵听他怎么说。 统计处昨天就公布上月份的整体消费物价按年升1%，比起四月份的升幅是扩大了0.2%。而我们都会请来学者去分析一下，究竟有关的升幅是怎样，以及展望将来又会有什么发展的趋势。 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发现，有些车摆咗喺街好耐，封咗尘，铺满树叶都冇人理，而相关罚则过去14年都未用嚟检控过呢类废弃车辆。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认为，可能要跨部门合作处理，稍后听下佢嘅建议。 市建局制定未来5年计划，提供18000个单位，咁预料咧总成本大约系1000亿，咁预计啊几年之后就会出现负现金流。昨天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有多名议员都关注到市建局的财政状况，我们有同事昨天也有采访过，一阵间同大家报道。 正在国际太空站的法国太空人在社交 网站发文，欢迎中国3名航天员进驻天和核心舱，说近期太空人口增加了43%，而美国有超级富豪下个月就会自费上太空，令到开发太空再次成为关注点。